最深入的药性，现在只能给各位同学这个药性比较粗浅的轮廓啊，因为有些药性你讲的多了，其实在学习上现阶段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讲了，如果没有一个实际的有意义的例子在那边帮忙的话，可能同学听了就会又忘掉了，所以有一些比如说生姜用一斤的意义在哪里，生姜在一个方剂里面用八两的意义在哪里，或者生姜在一个方剂里面用六两用三两或者只用二两的意义在哪里，那这些东西可能都要以后等到我们方剂的部分教的比较多了啊，再一一从这些不同的方剂治疗不同的病症的角度来观察这个药，所以现在介绍这些药味呢都只是给同学一个比较概略的轮廓啊，知道它的使用范围而已。那这个课啊，基本上我们是会教得很慢啊。我曾经在那个礼拜四的基础班的同学那边，我在讲说，其实教《伤寒论》，我一开始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个设定，我的设定就是期望说，我的课堂不太需要学生有多用功，就是同样的话，桂枝汤症是什么，麻黄汤症是什么，今天讲了，下次讲到麻黄汤症又会跟同学讲说还记不记得桂枝汤症是什么啊，有什么大家来讲一遍，就是会不断的在课堂上陪伴你复习，就是用这样子慢慢的方法让同学能够比较熟悉伤寒论的条文跟逻辑，等于是这个课堂教的慢，其实有一部分的功能是在陪伴同学记忆这些东西，就是比较是一个让大家慢慢进入这个状况，然后熟悉这个状况，所以呢这个课堂因为设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不会教得很快，甚至可以这样说吧，我自己教书的速度啊，其实就是我自己读伤寒论觉得最享受的速度，我不太觉得说太冲锋的教法会很舒服，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标准啊，因为我觉得一旦你教的比较快的话，其实同学回家就要相当用功才能追上这个速度，那所以我课堂嘛就是放得慢慢的，但是呢同学如果在这个听这个课觉得教的真的是太慢了啊，就是哪一天才能够读完啊，遥遥无期啊，那就是我倒是觉得说我大概课堂就是这个配速，如果你需要更快的教法的话，那就不一定适合来这个课堂啊，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自己是蛮希望能够这个课在比较早期的地方就能够有一些同学啊能够就是如果要离开的话就要早一点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学一个东西我们花了时间花了金钱，要不然就是把它学好，要不然就根本不要学，如果我们这个三四年的课你上了一年两年然后再把它放下，那其实你也没有学到它，可是呢这中间的时间也花下去了，精力也花下去了，其实很浪费的，所以同学为了自己的这个节省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哦，就是要不然伤寒论就是好好的学，要不然的话就一开始就不要学哦，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从前我们是一起学中医的，然后后来呢我呀跟助教什么就继续这个读书会一直继续下去，然后呢他就好像比较没有进入状况，那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说他对中医有兴趣，可是不管我们在聊中医什么他好像感觉都没有跟我们像同一国的人，后来跟他花了一些时间沟通啊，我就说你要不要干脆承认你对中医其实没什么爱，这样比较简单，那他就会说其实中医很好啊，我现在生病都吃中药啊，然后这样子啊，就是我对中医很有好感的啊，很 OK 啊，可是我就跟他讲说，可是如果你要享受很 OK 的中医，你只要知道那些医得很好的名医在哪里在哪里，你去当人家客户就好啦，你可以享受别人的中医啊， 你可以不要自己学啊。然后他听了之后就是沉默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还是几天，然后跟我讲说，我终于决定了，我不要再继续爱中医了。然后从此以后就很认真的学习他的英文，然后学习别的东西，然后就人生一样很丰富哦。然后他认识一些很会看病的朋友，这样子的话有病就来拿下药哦，就很方便，你知道吗？就当你知道彭义俊在哪里，什么黄成义在哪里的时候，真的你不学也不太有关系嘛，对不对？就不一定什么事都要自己来嘛，这个水管也可以交给专业去修嘛，对不对？那所以我是觉得中医这个东西，各位同学在这个课第一段课啊，下下礼拜结束，因为下礼拜我们放中秋假嘛，那在第一段课要结束之前啊，同学真的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到底要不要继续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待下去。因为《伤寒论》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龟毛的书，然后一招一式都要照他的说法，然后学起来没有什么自由的感觉啊，就是查书然后开药就这样子，然后也没有什么黑话，也没有什么大道理跟人家讲，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一个学门。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读这部书，但是那只是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嗜好，绝不是说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嗜好一定就要一样哦，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读《伤寒论》的感觉啊，比较像是什么呢？有一个我很外行的领域的例子，但是我一直觉得那个例子比较像，就是我听说啊，就是有人在打太极拳，你听过，有人同学听过太极拳这个功夫吧啊？那太极拳要打的话，当然就是会练一个拳架子，对不对？就还有一个基本的拳套这样子练。那其实我们练太极拳的拳套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在于说这个拳套里面的哪一招哪一式我可以拿来挡敌人的什么招数，并不是要用这个拳套去跟别人打架的，而是在练这个拳套的过程里面，这个人他的身体能够练松，气能够沉降，能够收敛到骨髓，到最后会练出一种东西叫做太极劲，这样就可以把人家轻轻一摸就打飞掉了。最后打赢别人的东西是那个太极劲，而不是这个拳套的某一招某一式啊，这是我听说的，因为我没有练过。那但是呢，像这种武林故事呢，对我来讲，我觉得读《伤寒论》也是一样，就是呢，我们读《伤寒论》这个六经辩证，桂枝汤证、葛根汤证、麻黄汤证，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所遇到这些感冒了。其实说真的，我们现在感冒也没几个人会死了，对不对？就是感冒来了，去照着书上的方法开药，然后呢就赶快把自己的感冒医好。如果一开始还不熟练，开得不好，可能你感冒一次两次之后，你就会医得比较顺手了。那从这个感冒，小感冒呢，医得不顺手到顺手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方派的打拳套。那在这个打拳套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日子久了，可能两年，可能三年，你的身体里面就会长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医术的东西。那个东西开始，因为你打基本拳套长出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帖药要加哪个东西，减哪个东西啊，我就都很清楚了。这个就是在医感冒里面累积出来的经验，会变成我们这个真正医术的血肉的一部分。而很多经验其实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子在课堂上面挑出来跟你讲说，哦，这是一个什么道理，都解释给你听。其实并不需要有太多的解释，因为从前提到过，像日本人的经方家根本不谈病机的，对不对？而这个说法，这个事情其实也就是啊，一个会讲英国话的英国人，他并不明白什么叫英文文法。一个会讲日本话的日本人也不明白什么叫日文文法，对不对？我们外国人学中文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中文是有文法的，可是我们在讲中文的时候并不会知道中文有什么文法。 所以《伤寒论》当你在实际生活中拿它来对待你生活中的这些流行的感冒的时候，渐渐你就会变成能够有那个经方派的语言能力的一个人。那么那个时候你就会虽然不明白中文的文法也能够讲中文，那就是你从基本全套练出了你要的功力了。这个才是经方派的实际上在长功夫的一个方式。而我觉得读过的许多医书里面真的就是《伤寒论》最长功力，你好好的读它，然后在很基础的地方用它，你的各个层面的医术都会有确实的成长。哦，这是一个大约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因为它运用《伤寒论》是这么一个属于基本全套类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啊，同学问一些问题，我在回答某些答案的时候，我会很清楚地觉得那个答案不能够帮助对方的医术好起来。事实上关于伤寒论的很多问题，那个答案对人的医术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实际上长功力的最重要的部分不在那个地方。那也就是中国有一个成语啊，叫做得心应手，有没有人听过？那这个得心应手这个成语呢，是出自于庄子这本书。那这个成语是传到今天已经传反掉了。庄子那个书里面原来讲这件事，是讲说有一个老匠人，他很会雕轮胎，他一出手就能够把那个轮胎刻得很圆很圆，可是他的孩子没有办法继承他的这个技术。那不管他讲的再正确，道理上再好，没有练成的人就是没有练成。所以庄子在那边强调一件事，他强调说得于手而应于心，不是得心应手，是你先在实际的使用他的功夫上面练到都没有出错，都完美了，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面就得到那个东西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体用的问题，就是照着伤寒论的方法来开药，就好像打太极拳的拳套，那打拳套打到功力够了，终于有一天你会有那种功夫出来。所以《伤寒论》这部书，很多伤寒方使用得很好的人，他们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太过度的理解，相反的是实际上把它使用到元首，就是这个中国人的功夫啊，都是要先练到的那一天，你就会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这包括我在另外的课堂教的庄子课，我都觉得庄子这本书你千万不要去读懂它，你要去练懂它。他说的每一招每一式你都照着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他在讲什么，否则用读的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伤寒论》也是一样的，这是需要去慢慢的实践，而且要给自己时间。我们现在学东西往往这不是在批评同学，而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价值下面，我们其实学东西的习惯都是学习打考卷，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会有一个很微妙的习惯，就是事情有一个答案它就好。所以在学中医的时候，好像很急切的要知道一个什么道理或者怎样一个理论，能够填补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要一个答案的感觉。可是真正的经方派医术啊，或者是中国任何的医道，其实都是要练出来的，不是理解来的。所以这个课程呢，就是带同学打基本的全套。那将来是不是能够练成呢？那还是要看同学自己。因为我自己在观察一些就是各个领域说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比较容易练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当然心里面有很多答案了。但是其中一个答案是，这个人啊，他的矛盾越少越容易练成一样东西。而一个人的矛盾多或者少这个问题，绝不是这个课程能够帮得到你的。如果同学是一个人格结构上面矛盾很多的人，那 基本上是不能练成任何东西的啦。所以就不用太迷信说什么金方派是好派啊，说某某老师教的好，其实教书也教了这些年了，到最后都会觉得一切学习的练成的责任其实掌握在学生手上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就课还是教，但是同学哦，尽量还是要清楚地为自己做出选择啊，这个没有什么说教的比较好你就会比较容易练成，不是的。中国历代啊经方使用的很好的人都是拿着一本《伤寒论》就上战场了，然后十年后二十年后就变成经方大家了啊，其实几乎是不，他们也得不到什么注解本的帮助的啦，说真的是这样子。而且注解本也不一定很有用，等到待会儿教完这三味药，我来给你们看一点注解本，就知道注解本真的是垃圾哦，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主要就是拿着原点然后照着用，从那些安全的不会出事的方开始用。好，那我陪你们读的话，大概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些辩证点哪些需要注意的，怎么样会吃死人，就是把那些危险的状况说一下这样子啊。但是对于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东西像中医这种比较算是一个修易道的过程，那我都觉得关系到学生的人格的部分太大了啊，以至于当个老师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在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我对学生没有什么用处。那这个干姜这味药啊，现在来讲这个《神农本草经》讲义第十五页干姜这味药，那这个地方啊，他讲说它的味辛温，那姜都是比较温热的，对不对？然后吃起来辣辣的。那这个干姜，他说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了一大堆之后，后面又讲了一句话，叫做“生者尤良”，有没有看到？所以呢，历代在著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这个研究者啊，就说到底第一句到哪里是讲干姜，然后到底后面是哪里哪里哪里是生的比较好，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那我这边有在那个止血跟出汗之间打一个分号啊，就是基本上大家历代的著家可能会指向说，无论如何要出汗这件事情好像是生姜比较会，干姜比较不会，那止血这件事情保证是干姜会生姜不会的，所以他们就把这里当作分水岭。可是呢，后面的那个肠脾下利啊，就是感觉肠脾就是肠胃道积了太多冷水以至于会拉肚子，那肠脾下利这句话是最接近生者尤良的，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干姜的这方面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断在这个地方就是勉强了，就是其实是我们不太确定到底应该断在哪里，但是至少这个什么温中止血这些的确是干姜的事情，不是生姜的事情。那么姜这个药啊，如果我们说生的话，这个同学认不认得这个字啊？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对不对？是不是？那姜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字嘛，所以其实姜呢也就有带着这个强的意思。那我们中国人说姜是什么菜啊？是遇湿之菜。就当身体里面有多余的水气的时候啊，姜可以生姜啊，可以把这个湿气逼散。所以呢，像我们从前比如说朋友，我妈妈的朋友一个阿姨，她就说她身体很寒，如果吃到那个炒的白菜就会全身发冷，那可是如果炒菜的时候多放一点姜她就不会冷了啊，就是在调味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感受到姜的威力啊，它可以把一些湿寒之气避开。那这个遇湿之菜啊，就是把湿寒之气逼开呢，其实是一个生姜啊比较能够的一个功用。那么干姜就是把生姜晒干，对不对？ 那干姜跟生姜它的那个最主轴的差别是什么呢？那干姜在中药房看，因为我今天没有带标本来，很抱歉哦。就干姜是生姜晒干切成片状，那干姜看起来就白白的，其实跟生姜很不一样，它那个切面都很漂亮，像粉刷的墙壁一样，白白的一片一片的。那因为生姜晒成干姜，就是这么大生姜晒干了会变小，对不对？所以其实干姜煮出来的汤剂会比生姜感觉还要更辣，因为它浓度提高了嘛。可是中国人呢，在使用中这个药的时候会说呀，生姜是走而不守，干姜是守而不走，也就是生姜的药性呢会从脾胃这个地方往外面跑，然后去把一些湿气啊寒气逼开，可是呢干姜就不会发挥这个效用，干姜就会在脾胃这边，然后让这个消化的这个地方暖起来啊，所以干姜是提供一个温度。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附子如果不放姜就不会热，也就是附子这味药虽然能够在身体里面行走得非常快，但是如果你要它提供你热量的话，你必须要放干姜才能提供那个热量让附子带着走。如果你不放干姜的话，光是附子其实不一定会有热的感觉，因为在座有一些助教还有同学有在吃真武汤的，他们都知道真武汤吃下去它是附子跟生姜的一个搭配的药，那就不会有热的感觉啊，真武汤。那但是理中汤吃了就会有热的感觉了，理中汤有干姜嘛。那这个生姜那生姜跟干姜这两种药呢，在神农本草经时代大概就是这两种分法，可是到今天呢，我们在药局买的时候多了一种药物可以选择，叫做泡姜。同学有听过这个药吗？有没有听过泡姜？泡姜啊，这是这味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因为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啊，也有几处用干姜的地方，张仲景写说要泡，可是呢历代用经方的人呢大概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张仲景的泡干姜跟我们今天药局卖的泡姜其实颇有差别。怎么讲呢？就像张仲景时代的泡干姜就是干姜再去烘烤一下，那烘烤之后会怎么样？干姜再经过烘烤，它的辣味会再分解掉一些，所以烘过的干姜就没有那么辣，也就没有那么热，而且会多一点苦味，就这样子。可是现在药局卖的泡姜哦，那真的是已经把一个姜，我不知道它怎么那么厉害，可以烤到完全没有辣味，就嚼起来像一个苦苦的棉花一样，就它松松的，然后黑黑的，可是一点那个姜的味道都没有了。就现在的泡姜已经做到这么厉害了，那今天的泡姜跟张仲景用的泡姜其实就是已经不一样的东西了。所以如果将来同学看到张仲景的方子里面用泡姜的话，你宁愿呢买一点干姜自己回家用锅子再炒焦一点，你不要直接买现在药局的泡姜，因为药性差很多了。那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呢？张仲景啊在用泡姜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两个方子，一个是这个有一个方子叫做甘草干姜汤，就是甘草跟干姜两味药，而那个药呢是干嘛的？它是治疗一个人的肺部很冷的。那我们中医都是要处理到肺的话，我们就不要直接把这些热药或者寒药开到肺，因为肺是一个很娇嫩的脏，直接弄它肺会受不了，所以就把这个暖药干姜跟甘草都放在肚子里面，那脾胃暖了之后它这个暖气是不是就会上去了，对不对？所以肺就会渐渐暖回来了。所以因为它要直接作用到肺，所以呢就不需要它太热，所以就稍微再泡一下，让它的这个热性降低。啊，这是 张仲景用泡姜，另外一个方子叫做干姜附子汤，那也是只有干姜跟附子两味药。那那个东西干姜附子汤是治疗一个人呢、最表面那层胃气不够的时候，要马上把那个附子跟干姜加到一起，把那个气打到人体的最表面。那那个要补充胃气是需要把阳气丢出来，可是那并不是要让身体热，所以它只要取干姜一部分的热力，而不要全部的热性，所以那个时候要把它泡黑，减低它的热性。但是还是，但是这只是一个降低它的药性的热的一个方式。可是现在的泡姜呢，就已经泡到就是已经没有热性了，就是已经苦苦的了。那那种泡姜的话，比如说现代人用泡姜是这样的，是用来止血，就是内科药用来止血的时候啊，现在会放一些泡姜进去，说泡姜可以止血。可是这个呢，并不太是经方里面用干姜在止血的那个道理，并不是。用泡姜止血是因为中国人中医啊，到后来有一句话说红见黑则止，就是血这个东西遇到烧焦的东西就会很容易止，所以你烧焦的头发也可以，烧焦的薄叶也可以，烧焦的艾草也可以，烧焦的姜也可以，主要是那个烧焦的什么什么。那可能是因为张仲景时代有用过干姜在止血的方子里面，所以我们就习惯性的用烧焦的姜。但是那个跟神农本草经里面讲的那个干姜止血是不一样的意义啊，因为烧黑的东西止血只是一个单纯的止血。可是呢，神农本草经里面这个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这个干姜的药性啊，那是有另外一层意义的。那种干姜能够止的血啊，是属于寒性的出血。这个有些人胃出血啊，或者是会下血，或者是会吐血。那有一种胃出血或者吐血是喜欢发作在冬天，同学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 case？ 因为现代人吐血的已经不多了，对不对？所以比较难遇到。可是呢，我就有听说过有一些那种体质比较寒的人啊，他就是冬天吐血。那吐血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就是杂病的部分，他有一些吐血是分成热症，就是你阴虚人太燥热所以吐血流鼻血，那我们要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这都很能理解，对不对？但是另外有一种吐血呢，确实啊，因为太寒了。那那个比如说我们说肠胃道啊，比如说肠胃道旁边有一条血管，那这个血呢就一直流出来，就是这样子会造成我们会吐血嘛，对不对？它血都不停。那现在的研究就发现说，这个血之所以不会止哦，是因为这个人体质太寒了，前面的血液都有点塞住了。那这边已经塞住了，这个血就没有办法回到它该回去的地方，就一直横着流出来。这是那种体质寒的人冬天吐血不止的那个体质是这样子。那那个时候要治这个病要用什么呢？就是理中汤或者是附子理中汤，就是里面有足够的干姜，要让你的整个脾胃都暖起来，这一块血塞会跑掉，然后这个血就可以回去了，然后这里才可以愈合，不然的话那个吐血不会停。就是干姜的止血的的确确是用它提供的温度把那个血栓化掉，这样子这血管才会恢复它原来的路径啊，这是干姜的确存在的一种止血的方式。那临床上其实是会用到的啊，这个还蛮重要的。所以那所以但是那泡姜的话就不是这个作用，泡姜不是。那另外像是那个民国清朝末年的这个火神郑清安啊，他在他的当归补血汤里面会放泡姜，那那个根本就不是用那个姜的热性，他是说因为泡姜是苦苦黑黑的，所以呢所以一个当归补血汤已经是甜的药，那如果里面再放一点苦的药就变成什么苦甘能够生阴，所以就能够让那个药滋阴的效果更明显一点、等于是用苦味药来帮忙滋阴、那是另外一个用味道来说的、那是那个是我们比较现代人所就是后世所说的泡姜。那张仲景时代的干姜他说是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那基本上 胸满膈逆上气，温中止血，这五个功用，同学如果《伤寒论》慢慢读下去的话，一定都会看到。因为我们后代的感冒药啊，治咳嗽的咳嗽药，其实放干姜的方子已经很少了。比如说我们什么止嗽散啊或什么的，它不一定会放到干姜，因为就是咳嗽药，我们现在人的就比较十方派的开法，就是润肺啦、化痰啦，然后降气啦，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子。可是，在张仲景的咳嗽药里面，像小青龙汤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啦，哦，都会放到干姜。其实小柴胡汤呢也会放到干姜，小柴胡汤咳嗽的时候也会放干姜。那个是在做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往往他的肺里面有太多的湿气，当这个人的肺是属于很湿寒的状态，就是又湿又冷的时候，你必须在这边填补足够的干姜，提供那个热量，才能够让肺部把自己烘干啊。所以张仲景在治咳嗽的时候是很会用干姜的。那所以将来一定会学到的啊，所以这个气会往上冲，一把这个肺烤干了，它就不咳了啊，所以就可以让这个冲上来的气平息下来。那温中的话，那干姜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让你的中焦啊、脾胃这边暖起来，所以这个温中是确确实实有的。那止血的这个道理呢，刚刚也跟同学讲了。那再来这个出汗啊，逐风湿痹，那要能够让一个人出一身大汗啊，干姜其实也可以。